我国咸津北道北部救灾战区接连创造喜人的建设成就。朝鲜人民军军人仅用40多天的时间，就在会宁市五凤里、由仙地区和仁西里等地完工了1803套住宅，而且在延社郡邑和南座里也完成了504套住宅建设工程。被派到茂山郡的人民军军人也完全结束了包括50栋五层楼房和169栋平房在内的1486套住宅建设工程。另外，人民军军人和建设者完工了青年郡的500多套住宅。